切在生长。Thank you.

想要。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饼干、方便食品等七类食品的478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475批次，不合格样品3批次。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从北京市花30周年暨第9届北京月季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是月季和菊花被评为市花30周年，全市月季种植面积已达2.5万亩，菊花达5万亩以上，全市13个月季主题景区近1000万株月季喜迎首都市民。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1个省份2017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数据。2017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84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7%。据可靠消息，丰台区今年将再添2座商业综合体，一座是位于南四环西路的花乡奥莱村，预计5月份开业；另一座就是位于丰台玉林西路的西铁营万达广场，预计今年12月22号开业。 是唯一能安慰我。 来自于李玖哲《想太多》。这个世界总是时时刻刻在上演着分开与离开，也有太多伤神的歌曲在不断的播放，但是这个世上最幸运的是还会有人惦记着你，这世上最可悲的是你惦记的人根本不关心你。千万不要把别人对你的抛弃变成自己对自己的放弃，更不要总和自己的心过不去，最起码你要活得像自己，真正痛了才知道心有多累，而只有真正懂了才明白放下也是一种美。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爱乐团放开。

深情来抵挡。滂沱的大雨中，我淋了一身又何妨？花虽瘦，心知道，我的感情你明了，只能向前走，不能回头望。世人都明了，有一种爱，它永不老。我追过一切，我想安静一些，我要说出誓言，我怕你拒绝。我感到危险，我想温柔一些，我会世界，我怕没有你的明天。哦，梦里面有你出现，就像火焰可以燃烧永远。我 需要你对我的要求，我从来没做到啊啊！你怎么受得了啊啊啊！当我从十字见到你微笑，痛苦从死亡肚子里吞掉，只希望有一天我能明了你的好。我假装对你不在意，假装失去我的记忆，我的隐藏一切痛苦回忆，我选择放弃，放弃去爱人的权利，因为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你，不相信一句话叫做真心真意，我选择绝情绝意。把我当作情人，我就把你当作敌人。我的人生就是充满猜疑记恨，不要浪费精神在我身上寻找永恒，证明不会只会在你我身上造成一道道永远的伤痕。 能不能陪着我说爱我，能不能就陪着我天长地久，不要对我若即若离，让我伤心泪流。 谁都不爱，随你去猜，我是在什么心态面对你给我的爱。你对我好，我觉得你越坏。当我心底一直有声音在跟我告白，他说不能没有你的存在，好怪，想爱却又说不出来。我和

是处理的不妥，从不说我爱你。我不了解，好心帮我，每个人想在隔岸观我，看我犯错。协调生活，我也没办法伸出双手拯救自己，除非是你肯回头。有整个的结果，好像捂住耳朵，不想不看，不想听谁说，好像蹲在角落，把谴责的眼光都躲过。像个黑色沉默将我吞没，为何你逃不脱？我承认这都是我，感情是处理的不妥，从不说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在台湾歌坛有四个娃娃，一个是唱过《问情》的蔡幸娟，一个是写词人娃娃陈玉珍，一个是唱过《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的魏如萱，还有一个就是唱过《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手金志娟。说到蔡幸娟这个名字，好像很久都没有被提起了。最早听到她的歌声应该是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台湾连续剧《星星知我心》，蔡幸娟演唱的这首同名歌曲在大陆的流行程度相当的高，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关注演唱者究竟是谁。而真正注意到蔡幸娟这个名字，还是1989年央视播出的《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潮给当时的许多人打开了聆听台湾流行音乐的一扇门，这其中就有一首蔡幸娟的《东方女孩》的 MV。 蔡幸娟珠圆玉润的歌声最能道尽那个年代的动人，她有唱遍老歌为家计奔走的辛酸童年，也拥有过琼瑶爱情文艺片时期的少女回忆，更曾以甜美的音色为台湾乐坛留下一页页柔情诗篇。在这一首首的情歌当中，不仅有他的心路，也让我们随着他的歌声回到一个令人迷恋的年代，从久久的浪漫情怀当中。 海水永不干，天也望不穿，风吹一响和你分开欢。 由于他特殊的音色，无论什么歌曲只要透过他的演绎便自有温婉的风味，因此蔡幸娟也成为了台湾国语歌坛上第一个以老歌新唱为概念发行专辑的歌手。回响曲这一系列老歌新唱的专辑奠定了她小调歌后的地位，更使她的事业版图拓展到了整个世界华人圈。之后自从《问情》一曲成为了戏说乾隆的主题曲，她那温婉的风格更是正式登陆了中国大陆， 从此马不停蹄展开数不尽的内地演唱会，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娃娃。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蔡兴娟《星星知我心》。 多少无情的黑夜。

沉睡，流星不断向心坠，默默许下了千百个愿，陪我度过漫长夜。在远方的梦想，总不能不能被遗忘，天使的翅膀依然在那飞翔。纵然风吹乱我的发，雨打湿了翅膀，天空依然为我而宽广了，学会了坚强。圣洁的白纱随风飘荡，抚平多少悲伤，别让自己失去了方向。累吗？疲惫了吗？照着彩虹休息吧，残缺的翅膀受尽风霜，鸟儿也劝它回家，但天使的 盲犬的一生都在服务人类，天性被压抑，高强度的工作导致它们的寿命比寻常的狗狗要短。导盲犬恐怕是世界上最听话的狗狗了，它们一生都在照顾人类，我们教会了它们为我们服务，却没有给予它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保护。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在导盲犬工作的时候，不要摸，也不要拍照，也请你对它多给予尊重。 Go! 泪也干了。